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七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三第二页。一者遍计所执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缘成实相。上次我们依讲义三第五项解释三项的名义，三项的通名已经解说完毕，现在正在讲解三项的别名，其中的遍计所执相。摄大乘论正文解说遍计所执相已经解说完毕，现在要依世亲世文来做进一步的解说。好，请看讲义三第二页倒数第三行。世亲世云，无量形象者，所谓一切境界形象，意识遍计者，为其意识说明遍计。颠倒生相者，为是能生虚妄颠倒所缘境相。自相实无者，实无彼体，唯有遍计所执可得者，唯有乱世所执可得。世亲菩萨解释说，无量形象是指意识在境界上有无量无边的一切形象，分别心在所缘境界上活动，是形象的意思。意识遍计是说意识就是能遍计。颠倒生相是说意识以无量形象遍计境界时的所分别，是能生虚妄颠倒的所缘境相。也就是意思是说，遍计所执性的乱象是使令意识颠倒升起的所缘相。自相实无是说遍计所执相是没有自体的，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是说遍计所执相只是虚妄错乱的意识遍计所执着的颠倒相而已。这是世亲事。无信是云，无量形象者，为种种佛法境界影像。一云依他因缘我法，一云所执我法。意识遍计者，为其意识说明遍计。颠倒生相者，为乱世所取能取意象声音。一云遍计所执境，意象生颠倒乱世之因。亦云所执无量形象，与依他起相，见声音。故名遍计所执者，为即遍计所执意象，名为遍计所执自性。无信菩萨解释说，无量形象者，为种种我法境界影像。圆彻书提供了两种解释，一云依他因缘我法，就是无量形象是说种种 依他起性的我与法的境界影像。依云所知我法，是说无量形象的意思是种种遍计所知性的我与法的境界影像。意识遍计者，为其意识说明遍计，是说意识就是能遍计。颠倒声相者，为乱世所取能取意象声音。好，原车书也提出了两种解释。一云遍计所执境意象声颠倒乱世之音，意思是说遍计所执境的四意象是升起颠倒乱世的因。一云所执无量形象与依他起相见声音，是说乱世所取与能取本是依他起的相分与见分。意识遍计无量形象升起能所取的四依相，即是所执无量形象，故名遍计所执者，为即遍计所执意象，名为遍计所执自性。这遍计所执四意象，就称名为遍计所执自性。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得者，位于实无我即法中，唯有遍计所执影像相貌可得，故名遍计所执。位于实无我即法中是解说自相实无，意思是说遍计所执的实我与实法是没有自体性的，唯有遍计所执影像相貌可得，故名遍计所执。是说只有意识遍计所执的实我实法影像的相貌可以得到，所以名为遍计所执相。那么这以上是摄大圣论对于遍计所执自性的解说。一成为事论第八卷云，周遍嫉妒故名遍计，即能嫉妒虚妄分别。分别为彼所执运界触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在成为事论第八卷中有一个颂说明遍计所执自性，颂文是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原册书的这一段文就是引用成为事论解说此颂的论文，但是比较书文与论文，书文比较简略，所以我们用论文补齐，解说的时候意思就比较完整。周遍嫉妒故名遍计，这是解说颂文第一句由比比遍计的遍计。周遍是用周来解释遍，意思就是遍及一切的意思。嫉妒是用度来解释计，是推理度量计算比较的意思。遍缘诸法的一切境界，对他推度计较就是周遍嫉妒，简称为遍计。 护法宗安立四句来说明诸事与辩计的关系。第一种是辩而非计，这是指无漏的诸事以及有漏善事，能够周遍广圆一切境界，而没有嫉妒执着。第二是计而非辩，这是指有漏的第七事，有嫉妒执着，但是他不广圆一切法。第三是易辩易计，是指有漏染污的第六事，他能广圆一切法，又有嫉妒分别的执着。第四是非辩非计，就是指有漏前五事以及第八事，他们不能广圆一切法，而且也没有嫉妒分别。这个是护法宗安立的。品类众多，说为比比。辩计心有众多的品类，所以说是比比辩计。在成唯识论的后面的文，将辩计心分为两种，多至十种的品类来解说。所以说品类众多，说为比比。为能辩计虚妄分别，这是说明辩计心的自体是能升起辩计的虚妄分别心。成唯识论述记说，辩计心就是一切能升起辩计的依他起信心。护法宗认为，唯有第六事能够周遍嫉妒，第七事虽然有嫉妒分别，但是它不能周遍一切境界，但是呢，也可以说它是遍计的种类。因此护法宗说，第七与第六事都是能辩计心。分别，原彻书中的分别是虚妄分别的意思。在成唯识论论文全句是，即有比比虚妄分别，辩计种种所辩计故。从这里开始就解说颂文的第二句，辩计种种物。要注意前句颂文的有比比辩计的辩计，是指能辩计的虚妄分别心。这一句的辩计是指辩计心的虚妄分别辩计的形象作用，即由比比众多品类的能辩计心虚妄分别辩计种种不同所辩计物的意思。十二大乘论中说，所辩计是依他起性，而述记此处说所辩计物的物是能计心其所执也，是能辩计心升起了辩计所执性的意思。所辩计本来是种子所生的依他起性，但是在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中不能够正确了知所辩计是依他起性， 而由能遍计心的虚妄分别遍计，就依着依他起性的所遍计，颠倒升起了遍计所执性。什么是所遍计物呢？为所妄执蕴界处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别。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诸法上，妄执在心事之外，另外有十我十法的自性，以及常与无常等的差别的义理，就是所遍计物。此所妄执自性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是说此妄执心外另有实我实法的自性与差别，是假法，并没有自体性，就犹如空中的花一样。所以此所遍计物总名称为遍计所执自性。如是自性都无所有，理教推争不可得故。如是遍计所执自性的自体是完全没有的。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从理论的推求，以及从佛菩萨所说的圣教，都可以知道遍计所执自性的自体是不可得的。然能遍计自有两说。对于能遍计心，有安慧与护法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云八事及诸心所有漏摄者，皆能遍计，虚妄分别为自性故，皆似所取能取现故。说阿赖耶以遍计所执自性妄执种为所缘故，此是安慧论师意。第一种是安慧论师所安立的宗义，八事及诸心所有漏摄者，皆能遍计。有漏的八事以及相应共同升起的心所，无论是善性、恶性，或者是无记性，都是属于能遍计。安慧认为前五事与第八事唯有具身法执，而没有我执；第七事唯有具身我执，而没有法执；第六事有具身我执、分别我执，还有具身法执与分别法执。下面就以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八个事都是能遍计。虚妄分别为自性故，这是第一个理由。虚妄分别就是有执着的心，如果有漏心如同无漏心一样是没有执着的，则有漏心就不应该称名为虚妄分别。可是有漏心确实称名为虚妄分别，所以可以知道有漏心是有执着的。又如果 不执着心，名为虚妄分别，则无漏心，它没有执着，应该也称名为虚妄分别。可是无漏心却不称名为虚妄分别。由此可知，有漏八识以及相应升起的心所，既然以虚妄分别为自性，他们必然是有执着的心，所以他们都是能遍计心。皆似所取能取现故，这是第二个理。取是执着的意思。有漏八识与相应的心所法升起时，都有所执取的境界与能执取的心的相貌显现。现在引用圣教量来证明，譬如摄大乘论无性是第二卷说，为生生中有善不善诸业熏习，所取能取分别执着种子，所生有情本事，亦熟为性阿赖耶识，给予杂染诸法种子为其自相。那这里就说了所取能取分别执着种子，或者是在第四卷说，圆成实相者，为给予彼遍计所执所取能取或我或法无性之性。那这里也说了所取能取是彼遍计所执。那么在释论中有许多处都说明能取与索取是执着。又在辩中辩论的第一卷说，虚妄分别有者，未有索取能取分别，也讲索取与能取是虚妄分别。又在第二卷说，于诸索取能取法中，所有增益及损减见，若知此故，彼变不转，是名依他起性真实相。那这里也讲了，于诸所取能取法中，所有的增益与损减见，代表是有执着的。所以也在论中说明了，能所二取是有执着的。有以上的圣教量就可以推知，有漏八识以及相应的心所都是能遍计。说阿赖耶以遍计所执自性妄执种为所缘故，这是第三个理由。在《瑜伽师地论》第51卷以及《显扬圣教论》第17卷都说，第八阿赖耶识以遍计所执自性熏习成的妄执种子为所缘境。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解说两种执受的时候已经讲解过了。这些妄执种子即是升起有漏八识以及相应心所法的清因缘，所以八识及相应的心所法都是有执着的能遍计。这以上是说明安慧论师的宗义。有义第六、第七品，执我法者，是能遍计。 唯说异事能辨迹故，广说如彼，此即护法菩萨宗。能辨迹的第二种是护法菩萨安立的宗义。第六、第七品，执我法者是能辨迹。护法论师认为，第八世与前五世是完全不能说是能辨迹的，只有第六世与第七世这两类心品升起我执与法执者，才能够说是能辨迹。唯说异事能辨迹故，广说如彼。成唯识论举出十种理由说明唯有第六以及第七世可以说是能辨迹。其中的第一种理由是唯说异事能辨迹故，在摄大乘论所知相这一章中说，当知异事是能辨迹，有分别故，并没有说第八世与前五世是能辨迹。由此可知，前五世与第八世就不是能辨迹，只有异事是能辨迹。其中九种理由呢，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成唯识论述记》啊。这以上是略说护法宗义。今言辨迹所执者，举辨迹亦取所执。若辨迹所执者是依主事，若以所执对性，即实业事，所执即性故。现在这里说辨迹所执，是由辨迹所生起执着的意思。所以说辨迹主要的意思是要全表由辨迹所生的执着。好，如果这样解说由辨迹所生的执着，那就是依主事了。如果要以所执表示辨迹的体性，那就属于持业事。因为辨迹的自体性就是所执的缘故，这个就是持业事。二者依他起，圆彻书在解说第二种依他起相。摄大圣云，若依他起自性，实为有事，四意显现之所依止。云何成依他起？何因缘故名依他起？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摄大乘论说，若依他起自性，实为有事。是说，依他起自性，是以虚妄分别所涉属的诸事为自体性的。四意显现之所依止，四意显现就是说辨迹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是辨迹所执自性的依止。如果这样说的话，它就应该名为他依。所以说问云何成依他起， 即为他遍计所执，自性所依，怎么会成为依他喜呢？这是提问。何因缘故名依他起？是说有什么理由称名为依他起呢？下面回答有两部分啊，但是并不是次第的回答两问，而是总合起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有为诸法熏习阿赖耶识，成为诸法的自类种子。此自类种子为清因缘，并且依他众缘和合而生起现行诸法，所以就称名为依他起。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因缘和合刹那生起之法，在下一刹那就自然灭去，它没有力量可以自然的继续安住，它只能在升起的一刹那依因缘和合而暂住，所以称名为依他起。所以依他起的两个重要定义，一个就是由种子所生法，第二个就是什么？是无常法。世亲是云：未从自因生，生以无能暂时安住，名依他起。好，世亲菩萨解释说，未从自因生，这是说明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这一句，强调从自清因缘种子所生名依他起。生已无能暂时安住，是说明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这一句，强调现行法它只能在升起的一刹那暂住，所以名为依他起。无性是云：为总遍计所执，名言熏习总生，依自种子他所生故名依他起。此说彼体依他而生。好，无性菩萨这一段文解释的是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这一句。从众生虚妄分别心，在名言上遍计生起了执着，熏习阿赖耶识，成为了种子，等待因缘成熟，就升起现行诸法。这现行的诸法是依他自种子为清因缘所生，所以称名为依他起。或者是说，现行诸法是依自种子及众多其他因缘和合所生，所以名为依他起。这是说比现行诸法的自体必须要依他因缘才能升起，所以名为依他起。生刹那后 无有功能，自然住者，此说彼体依他而处。现行诸法是由因缘和合而生起，在生起刹那之后，现行诸法即自然现灭，不能够继续安住现行位。这是说现行诸法自体依他因缘而暂时安住的意思。由此二因名依他起，由以上所说的依他而生以及依他而住这两个因，所以现行诸法称名为依他起。所言住者，依圣君意生刹那后别立住时名依他住，依护法宗即生刹那占有用故一说为住。对于依他而住的住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圣君菩萨所安立的宗义，是说在诸法升起现行的刹那之后，另外再安住诸法安住的刹那时间，这段安住的时间称名为依他而住。第二种是护法菩萨安立的宗义，是说诸法法体升起现行的一刹那，说诸法有暂时的作用，即此依他而生有作用意，说明为依他而住。依于伽第46卷解说生住意灭的四有为相，其中的义理与第二护法的宗义是相同的。以上依摄论解说依他起完毕。有为诸法依因脱缘而得生起，名依他起。故三十为是云：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护法是云：依他众缘而得生起，名依他起。这是依成为是论来解释依他起。有为诸法是依清因缘以及脱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才得以生起现行，所以有为诸法称名为依他起。在唯识三十颂中的颂文说，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成唯识论中护法菩萨解说依他起自性，就说是众缘所生的心，心所法的自体分以及相见二分，不论是有漏法或者是无漏法，都设属于依他起自性。因为一切的有为法，不论是有漏无漏，都是依他众缘和合而得以生起，所以名为依他起。护法菩萨又解释颂文分别缘所生，说如果分别 解释为虚妄分别，则唯有杂然有漏的有为法是依他其所设，而无漏的有为法就属于原成实性所设。又如果分别是解释为缘虑的意思，则一切的杂染有漏有为法与清净无漏的有为法都是由依他起性所设。这以上解说依他起性完毕。三者原成实性，第三是解说原成实相。好，摄大圣云：由无变异性故，又由清净所缘性故，一切善法最胜性故，由最胜意名原成实。这里先引用摄大圣的论文来解说，在论文中也举出两个理由来说明原成实性。第一个理由是由无变异性故名为原成实。在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的四意相永远是没有自体性，所显现出来的空性就是原成实性。就是依他起上空去遍计所执自性所显现的空性就是原成实性。这个原成实性是依他起相无始以来恒常无变异的真实自性，所以称名为原成实性。第二个理由是由最胜意故名为原成实。从两个方面来解说最胜意。第一个是清净所缘性故，原成实性是圣者远离了障垢，亲近殊胜智慧的所缘境界，不是凡夫杂染虚妄分别心的所缘境界，所以说它是最胜意。第二个是一切善法最胜性故，世间的善法仍然属于有漏法，而出世间的善法能证得诸法实相，能够断除二障，能够出离生死，能够成就究竟的佛果，它是无漏法，所以是一切善法中最殊胜性，这是最胜意。由此两种最胜意，所以称名为原成实性。世亲世云：由无变异性故者，未无虚狂性，如不虚狂成。由最胜意名原成实者，为由清净所缘性故，最胜性故名原成实，如原成一。这是世亲菩萨的解说。这一段文原册书是取自玄奘法师翻译的世亲释论。 可是查大正藏世亲世论，玄奘法师翻译的世亲世论中，没有如不虚狂尘与如圆成一的譬喻。而在极多翻译的世亲世论中，有这两个譬喻，翻译作成实成与已成就一。由无变异性故者，谓无虚狂性，如不虚狂尘。诸法的真实性，在凡夫为虚狂的乱象显现的时候，它是如此的。到了圣人为真实相显现的时候，它还是如此。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它没有变异，没有虚狂，就如同不虚狂尘。皇帝宠爱他的时候，不虚狂尘，他做尘时雨；皇帝厌恶他的时候，他仍然做尘时雨，没有变异，不会虚言狂骗，所以说是不虚狂尘来比喻圆成实性。由最胜意名圆成实者，为由清净所缘性故，最胜性故名圆成实，如圆成一。诸法实性是圣人清净殊胜智慧的所缘境界，又是一切善法中的最殊胜法，由此两种殊胜性就称名为圆成实性，如同圆成一。这是指已经成就的天衣，它是天人清净的天身所穿着的衣服，又是一切衣服中最殊胜者，所以就称名为圆满成就之衣，圆成衣。无性是云，圆满成就真实为性，略不说欲，于同世亲。无性菩萨解释说，诸法实性周遍一切法，所以圆满常住不变，所以成就无有虚妄，所以真实。由此故名为圆成实性。在无性的释文中没有两个譬喻，其余的释文的意思呢，跟世亲菩萨的释文是相同的。成为世云，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名圆成实。显此变常体非虚谬，简字共相虚空我等。成唯识论第八卷解释说，我法二空所显真理，具有一圆满，二成就，三诸法实性这三种义，因此称名为圆成实性。显此变常体非虚谬，此就是指真如离体。变是周变，真如离体是周变于一切法的，显示出圆满意。常是常住，真如离体是常住而没有生灭性的，显示出成就意。 体非虚谬，是说真如离体是诸法真实性，并不是虚妄错谬的迹值，显示出了真实意。简字共相，虚空我等，这个简是简别的意思，圆满成就真实三种意，简别了三种妄计。成唯识论述记解释说，第一的圆满意简别了四相，诸法的自相只局限于自己的法体，而不通于其余的法体。好，因为如果它通于其余的法体，变成为共相，就不是自相了。而真如是遍满于一切法的，所以说简别于自相。第二，成就意简别共相，此共相就是指诸法的无常、空、无我等相。无常、空、无我等相虽然也周遍诸法，但是并没有真实的自体，只是观心所显之相，没有共相自体，所以不能说他们的自体常住。而真如离体是有真实自体常住不变的，所以说真如常住是成就意，简别了共相。第三，真实意简别虚空我等的迹值。虚空是说小圣部派，迹值实有虚空的自体常住，能周遍诸法。我是外道的迹值，他们既知我有实我的常住等，是圣论师的既知。圣论师安立实德业有同意和合六句意是常法，不论是虚空我等都是虚妄错谬的迹值，所以说真如体非虚谬来简别它。解云：二空所显者略出体性，具三义故名圆成实。圆彻书解释成唯识论二空所显等这段文，是简略的说明二空所显的法体自性，具有圆满成就诸法实性三种意，所以称名为圆成实性。一者圆满，即显遍满意，简色事执爱等自相。第一，圆满意显示法性是周遍全满一切法之一，简别了色以执爱为自相，执爱为在色法而不通于心法，所以执爱是色法的自相。等是指受是领纳为自相，想是取向为自相等等。二者 成就即显常意，显诸共相，苦无常等虽是共相，即无常故。第二成就意，显示法性常住，无生灭意，简别苦无常空无我这些共相。他们虽然是共相，只是观心所显之相，即是心所显相，自体就是无常性，不同于真如实有自体，常住而不变异。三者诸法实性，显非虚狂，简于虚空外道我等，虽说变常是虚谬故。第三，诸法实性义，显示法性是诸法的真实自性，而不是虚妄虚狂的妄计，简别于小圣所记着的虚空，外道所记着的实我，与圣论师所记着的六句意。虽然他们说虚空我等是变一切法常住不变的，可是这只是他们的妄计，并不是诸法的真实性。又成为是云，无漏有为，离岛就近，慎用周遍，亦得此名。又在成为是论中说，无漏有为的清净依他起，也具有圆满成就真实三义，所以也说它是圆成实性。第一，离岛，无漏有为法远离颠倒，它的自体远离杂染，所以是真实义。第二，究竟有漏善法不能断惑，所以是非究竟，而无漏有为法能断惑染，所以说它是究竟，这是成就义。第三，慎用周遍，无漏有为法有断除惑染的殊胜作用，又能周遍圆诸境界，这个是圆满意。然此经中说出非后，在解生密尊中所说的圆成实相，是成为是论前面所说的二空所显无为圆成实性，不是后面所说的无漏有为法的圆成实性。说得名者皆持业事，遍计所执乃至圆成，即是性故。经中三自性得名，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圆成实相，都是属于持业事。因为遍计所执相由自体是遍计所执而得名，依他起相是由自体是依他起而得名，圆成实相是由自体是圆成实而得名，所以都是持业事。好，这以上是圆彻书解说三种相的名义。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心一法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四谛别事。四谛的定义三种法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一遍计所执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问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提问说什么是遍计所执相呢？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鬼一遍计所执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答。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假名安立是一藏要版的经文，原科版是说名假安立，依北宋的科版而改为假名安立，在大正藏经文中还是名假安立。在原册书中也是用名假安立。在瑜伽师地论第76卷中，一切法相品也是用名假安立，但是在无自性相品又用假名安立。远培法师在他的解生密经瑜体释中解释的时候所依的经文是名假安立，在解释中他对于假名安立与名假安立有分别解说。有情内心依着名字来想象感觉以及口头说出的语言都是假名。又说名假安立通于有漏心心所，与口说的语言假名比较要广泛的多。举例说猪马牛羊等虽然欠缺假名的言语，可是他们的内心的感觉是有的，这个就不离名假安立。所以名假安立主要是内心是否有认识，不只是能否言说。那么他的解释大家可以去参考。赵国僧居士的导读所依的经文是假名安立，他解说假名是语言以及概念，安立是建立与施设，遍计所执相是依语言概念的假施设所表示的一切法的自性相与差别相，乃至为了使令其他有情了解而运用种种的语言与概念，这些都是属于遍计所执相。师父在2002年讲解一切法相品所依的经文是名假安立，他先解说名，世间的一切法原来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如果没有名字就不方便联系与沟通，因此久远以来世间有智慧的人便安立了种种的名字来全表诸法，于是 我们就可以使用名字来联系沟通。好，这个是解说名。再解说为什么名字是假的，他举出了数个例子来说明。那我们这边选几个例子来说。第一个，譬如有一个贫穷的人取一个名字叫富贵，虽然他的名字是富贵，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个穷人，名字与事实并不相符合，所以说名字是假的，叫做假名。第二，就譬如说我们安利火这个名字来全表它有烧的作用，可是当我们口中说火字的时候，我们的嘴不会被火烧，所以名字并没有它所全表的法的真实作用，因此说是假名字。第三，就譬如我们的心中想说这里有一条龙在飞，可是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有一条龙在飞，心中所想的名字并不真实，所以是假名字。第四，又如房间之内有许多人，我们看到了有许多人，于是说这里有许多人，可是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人只是自己的眼视所变的影像，并不是这些人的本质，影像与本质并不符合，所以这也是假名字。这里解释假名安利。经文说自信是诸法自体的意思，譬如安利色法的假名来全表色的自信，而差别是诸法自体上不同的性质，譬如安利色法是无常性来全表差别，而常或无常性，这个就是字体上的差别。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信差别，在一切法上安立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信相与差别相，乃至未令随起言说，乃至表示中间有文被省略了，未令随起言说，安立了假名以后，我们就可以依名言来思想，再将心中的思想用语言说出与他人沟通。在《摄大圣论》中有一段文，我们可以来参考，请看讲义三的第六项。云何辩计能辩嫉妒？这是提出总问，为了要说明辩计所执相，所以提出能辩嫉妒的意识是如何周遍嫉妒而成为辩计所执相的呢？缘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执着？由何起语？由何言说？何所争议？这是六个别问，解答了这六个别问，也就回答了总问。为原名为净，于依他起自信中取彼相貌，由见执着，由寻起语。 由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于无意中增益为有。这是六个解答，分别回答了六个别问。缘何为尽？为缘明为尽。提问说，能遍计的意识的所缘尽是什么呢？回答说，能遍计的意识是以依他起的名言为所缘尽，远离了名言，意识就不能够升起种种的分别。前面经文说，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这些全表诸法自性相与差别相的假名，就是意识的所缘境。而假名是由不相应行法中的文、名、句所成就。不相应行法是涉属于有为法，所以说它是依他起相。取合相貌于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又问说，意识在所缘境上取着什么相貌呢？回答说，假名既然全表诸法的自性相与差别相，意识就在所缘的依他起的名字上取彼与名字相应的自性相与差别相。好，应顺法师说，彼相貌就是四意显现的意象。好，王安阳居士说，取彼遍计所执相貌。由何执着？由见执着。提问说，原名取相以后如何升起执着呢？回答说，意识原名取相以后，心中升起了坚定的妄见，于心中显现的四意向上坚定的认为是离心实有自体的境界。王阳居士解释说，执着彼事相实是此名，或是执着如是名实是彼事，或者是执着彼彼事中实有如是名之自性，或是执着如是名自性实在彼彼尽事之中。由何起语？由寻起语。自己心中升起了妄见的执着，于是想要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见解，说给他人知道。如何升起语言呢？回答说，语业必定是由寻思心所的思虑来发动的，所以由寻思升起语言来为他人说明自己的见解。由何言说？由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对别人说自己的见解必须要有根据，才能够令人信服。言说的根据从何而来呢？回答说，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见闻觉知四种言说为根据而升起言说。何所增益？于无意中增益为有。言说中增益了什么执着呢？回答说，见闻觉知言说的境界， 都只是依着假名显现的四意象，并没有实体性。可是他人听闻了以后，又原名取相，生起了实有自体的执着。因此说，于无意中增益为实有自体，由此辨计能辨嫉妒。意识就由以上辨计而能周遍嫉妒，于是辨计所知相就升起了。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刚才在课本这个讲，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心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您刚才有说，有几个本都是原本是名假安立，那？有提了几个大家的说法，名假安立跟假名安立的那个，所以您是依那个赵国生居士的来改吗？还是你要提说为什么后来会选假名安立？ 也没法子说名假安立就比较范围比较广。假名安立的话，就是说语言文字这一方面。那么名假安立的话呢，还包括了除了语言文字以外，还包括了有漏的心心所都包括在内。所以用名假安立的话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用假名安立的话，就是在说明好语言文字这一方面。那编辑所知自性，就是意识在语言文字上面辨析以后所产生的执着相。 所以是范围太广，所以有一些 没有，就是说你一的本不同，那一的本不同你要解释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名假安立跟假名安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也没法子提出了这个说法。那赵国生居士他本来就是用的假名安立，因为在解释密经中来安立遍计所知相，就是依着你刚刚讲的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就偏重在语言文字上面的安立，然后来升起言说，也就是遍计所知相，就是我们的意识在语言文字上辨析以后，然后执着它是真实实我的实法的这种执着的相貌，叫做辨析所知相。 语言文字，那这样动物的 鸡也会叫， 对， 狗饿了也会叫，狗在塞奶的时候叫声跟肚子饿时候叫声是不同的吧？所以他们也能沟通嘛。但是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有善名言者，有不善名言者。那我们是属于善名言者，能够运用语言文字，好来做种种的言说，来表达我们的概念。那动物他们就属于比较不善名言者，但是动物之中也有分别啊。以前有一个黑猩猩不叫 Coco 吗？他可以用手语来表示他心中的想法，所以也有善名言者跟不善名言者的分别。 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那么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运用语言文字所产生的种种分别的遍计所知相的产生的遍计所知相，因为修行主要是对谁？佛讲法主要是对什么人讲法？就是 人界众生嘛，对不对？那人界众生的心对于什么最厉害？在语言文上面辩机最厉害，是不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只是看它，你心里没有做什么想法的时候，你没有造什么业。可是当你心里有想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属于我的，我很想把它偷偷拿过来。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心熏习下去的种子就是业种子，就不是属于无记业了，就是有善业跟恶业的种子了。 对， 但是在思维的时候是用的是什么？是用的名字，是用的名言熏习，是用名言种子来熏习，来做善恶业的熏习。所以一经过我们新的思维，在名言上的思维，这个力量就很强了。我们也讲过，譬如说这些东西，这些境界，它是没有力量去熏习的，相分是没有力量熏习的。相分要熏习要靠什么？靠见分，在相分上面分别，才能够带着它去熏习。对吧？所以意识在语言文字上的熏习的力量是特别强的，也带动了我们对这些世间的一切的熏习的力量。所以做人好处就是说，我们能够用语言文字来思维，那学习了佛法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思维的力量修习止观而出世。那做人的坏处就是说，当我们不用语言文字来思维佛法的出世法的时候，而只是思维世间法的时候，或者不如理思维的时候，就造作了生死的业力，就是这样。 师父阿弥陀佛，那个弟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遇境逢缘，我们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说会这个会发动这种寻思啊语言，然后去分别啊。那就是以前有一个那个，虽然这个可能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质疑啦哈，就是说有这本书是这个《了凡四训》，好，那就是说这个袁了凡他。是被一个这个相命先生就是一个黄极金世书的一个传承者，说是跟他是一个继任这个黄极金世书的这个术数的这个学术的继承人，那他去把他找来，然后呢把他的这个一生的命都把他算完了。那么这个袁了凡他也学了这个技术，会懂得去算，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他说能够算到一个杯子他的寿命什么时候在哪一天的正中午就会被一个竹竿给打破了。那么结果呢，就是他也不信，那么就是说他就专注看着那一个，就我不相信，就明天中午的时候这一个就会被一个杆子给打破，我就不信，我就坐在那边。 那么这个他家人煮好饭要他来吃啊，他母亲还是谁，那么叫也不理啊。那么后来呢，气的就是拿着那个棍子往他盯着那个碗给他敲下去，结果就漂亮就破掉了。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如果按照这个，那当然这是一个不管是编的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就是总是有这个故事在心中了哈。就是说，好像一个事情是它有一个数，而无常掉了。那可是就我们按照这样子来讲，就是说，事实上它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它才能够使它破掉，而不是一种自发性的。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它到底是它到底是哪边把我们的这个观念把它给扭转了？ 我好像也看过两本诗训，大概20几年以前看啊。那你刚刚那样讲，我就提出一个问题，说有一个人帮他算命，算命先生帮他算命，说他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所以他都算得很准嘛。但是算命先生为什么没有算到说他后来会碰到一个老和尚，跟他讲以后他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那可见这个数不准嘛，他没有算出来嘛。 就是说他认为有定数的这件事情未必然是完全是如此 啊，对，所以这个数就不准嘛。 有他不准的地方，有他不是他算的地方 啊，对，所以就是不准嘛。准跟不准就只有准跟不准嘛。那他先没有算出来，他后来碰到一个老和尚就转了嘛，那就代表他没算准，对吧？那就代表这个数是有什么有缺陷的嘛。所以数是有，但是呢啊，不，数是有，但是呢并不完美，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算准，对吧？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是不是他如果没有听那个老和尚的事情，那后面就算的完全是准，这也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所以你要去相信了凡四训就不如不信，还是相信佛法，好吧？还是相信佛法。好吧，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